走出楼会发觉阳光比房间里感觉到的还要厉害。英明眯着眼睛进餐厅打饭，刚到门口就听见有人叫他，那声音很熟，不回头英明也知道是谁。寇金紧走两步凑到他旁边， 起得挺早啊， 你们也过来了。 这种时候寇金肯定不是一个人。英明往后看了一眼，没有看见人。 昨天你们也是在这儿住的？ 嗯，路上碰到大雨，费了不少劲儿才蹭到这儿，幸亏没什么事儿。 他们到的时候都已经是半夜一点多了，他们车上的司机是个职业的车手，所以雨夜也敢继续往前开，换了一般人啊，大概只能在路上睡在车里过夜了。英明点了下头，没多说什么。他前头人不多，领了餐卡，他要了两份早餐就要回房间。寇京拦了一下， 十一跟你一块呢？ 房间里睡着呢，还没醒。 名字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 英明端着早点没动。 有话就说。 威赛这件事儿你别掺和了，这边再找你谈你就把文件给签了吧。 为什么？ 英明皱了下眉。寇京和他认识不是两三天了，也很了解他的性格，如果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，应该是不会跟他这么说的。寇京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笑容有点无奈。 因为董晓自己签了。 寇京说完，英明下意识地皱起眉，但是没说话，仅仅是点了下头表示知道了，然后端着早餐就回房间了。石毅还没有起来，英明把托盘放在旁边，然后站在窗户边上打开窗。太阳看着很厉害，但是并没有多高的温度，所以风往房间里一灌，吹得英明一个机灵。床上的人大概也感觉到了，动了动，然后勉强探出头看了英明一眼。 什么情况？ 早点给你端上来了，起来吃饭吧，吃完了你慢慢睡。 大概是英明的语气有点不一样，石毅即便是睡得迷迷糊糊的，也还是听出来有点事儿。他皱眉又往上挪了一下。 你怎么了？ 没事儿。 英明给自己倒了杯水，靠在床边喝了两口，视线扫到楼下陈风令。他这样子，哪怕是把没事儿两个字写在脸上，石毅也不会信。他顿了一会儿，然后反应过来。 寇京他们到了。 出门吃饭前，英明还不是这反应，能在这种鸟不拉屎鸡不下蛋的地方惹到心情，无非就那么几件。英明回头看了他一眼，没接话，但是点了点头。 还是随你签合同？ 那倒没有。 把杯子放下，英明两只手插在兜里往后一靠。 寇金跟我说董晓自己签了。 他说完这句话，房间里有段很短暂的沉默。石毅挑了一下眉角，也没做什么评价。窗户这么敞着，风一直往里兜。床上石毅就穿了一件浴衣，受不了的把被子拉紧了一点。 关窗。 英明随手把窗户拉上，然后听见石毅在背后说了一句， 董晓签这个并不意外。 往往出了这种事儿，容易妥协的都是当事人，因为本身已经经历了那么多，很多时候是没有什么力量去坚持的。英明回头看着窗外， 我听寇京说他的脸可能治不好了，当时已经觉得伤得不轻。 石毅当时也在场，心里有数。他看了一眼英明，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 既然已经这样了，似乎再拖下去也没什么意义。 英明靠在窗边，人没有回头，只是扯了下嘴角。 董晓签是为了自己，我不签也是因为自己，彼此没什么联系。 不签那份合同是因为那玩意儿压根就不是英明愿意看在眼里的东西，无论董晓怎么选择，最终他该负责的是他自己。换过来英明不愿意签也是一个道理。兔死狐悲，哪怕他跟董晓的关系没有到多熟人的地步，终究大家都是吃一行饭的， 当初董晓受伤，一鸣心里不痛快，也是因为他心里很清楚，这种意外到最后损失最大的只会是演员自己。这个圈子里的规则，站在人前最光鲜的，却往往是最无力回天的。很多时候，只有被迫妥协的份儿，却没有真正选择的权利。英明不签，只是不爽向这份已经人人习以为常的游戏规则妥协。换了有一天是他躺在病床上，他也希望那样面对同样境地的人，别签得那么爽快。石毅似乎并不意外英明的决定，他笑了一下，摇摇头没说话。起床换了衣服又洗完脸，石毅简单的吃了两口已经凉了的早餐，然后收拾好东西。 走吧。 从路程上看，他们再有不到一天的时间，应该就能够完成整个拉力赛了。 既然你不想签，那咱们先闪，有什么都等比赛完了再说吧。 石毅反正没什么压力，那份合同对他来说几乎没什么存在意义。微赛不好应付，不等于他不能应付。英明拎起自己的包，跟在石毅身后出了服务区。寇金他们的车离石毅的车不远，他开车的身后，寇金还走出来看了一眼，估计是在食堂里看见他们了。但是他没有走过来，只是彼此用眼神打了个招呼。寇金比了一个电话的手势，意思是让英明到了终点再跟他联系。托了这场雨的福，两个人几乎是休息了半天一夜，再碰到车也已经没有之前那种头晕牙酸的条件反射。依然是石毅开车，最后一段路是全赛程最难走的一段。英明晚上没怎么睡，自己知道碰不了车。结果这车开得很猛，英明坐了一路车没看见过石毅这么玩命，车疯了一样颠起来的时候，英明下意识地抓着车顶的扶手。 石毅，你吃错药了。 冲刺阶段就得有冲刺的感觉，还慢慢悠悠的，咱俩浪费这么多天有什么意思？ 一边说油门又踩大了，车身几乎是像飞一样的射出去，然后狼狈地摔在地上。英明被这一折腾，头直接撞在了旁边的玻璃上，忍不住回头瞪了石毅一眼。 操，那你也悠着点行不行啊？ 他们在休息区避雨，想当然其他车也是如此。这场雨似乎是把不少人都拉回到了一个起跑线上。 GPS 上临近的车不少，石毅一路没有放慢速度，逐渐超过去一大半。 你上次跟我说王毅奇是跑职业的， 突然问了这么一句，石毅没转头，只是哼了一声。 哼，那你知不知道我也是玩职业的？ 要不是有把握，他也不会轻易答应王一起搞那么大动静的飙车。英明扬了下眉，还没来得及对石毅这句话报以反应，就听见旁边一阵喇叭声，他们的车擦着另外一辆车呼啸而过，带起的风尘蒙住了半车身。石毅这个所谓的冲刺足足冲了三个多小时，久到英明怀疑会不会还没有冲到最后，石毅就要精尽人亡了。GPS 上被他们甩在后面的车越来越多，等快要进入封闭赛道时，前面只有两辆车，其中一辆英明很熟，就是之前跟他们一起救过董晓，借了他就再没还的 IT 公司 CEO。 石毅一直到看到前车的后尾灯时，才咬牙挤出来一句， 可算追到你了。 然后两辆车一前一后地进了赛道。